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日，农历7月27。北京晴间多云，29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山西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土壤。 俞正声致信祝贺第14届世界华商大会开幕。 刘云山在2017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各级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加快各地脱贫致富步伐。 四川、河南、甘肃等地坚持搬迁与脱贫同步发展。 砥砺奋进的5年央企改革报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用改革和创新激发活力。 环保部指出，长江水源地环境问题还有61个没有完成整治。 英国警方逮捕一名伦敦地铁恐怖袭击案嫌疑人，英国恐怖威胁级别仍将维持最高的危急级。 以下是详细内容。 建设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需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山西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促进党员干部自我净化、自我提高，从内心深处增进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认同。央广记者康维佳、李楠报道。 大家有什么意见请发表。 适用去年在榆次区城市建设重地工程的推进中，因人行铁桥建设考虑不周、把关不严，受到警告处罚。 此类情况属于工作探索中的事，不合合理容错的情形，不应当影响他的提拔使用。 我觉得大家说的有道理，社会刚才的意见同意。 这是山西省晋中市选人用人的场景，真实体现了选拔平遥县县长建议人选的现场。获任的平遥年轻的县长石勇，这次不仅仅得到的是一个官位置，更有平遥旅游收入翻一番的硬任务。晋中市委书记胡玉婷： 县长要签订责任状，完成任务优先提拔，完不成任务第一年提醒，第二年警告，第三年就要离岗，动真动硬，营造出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环境。 今年山西省委确立了6个方面40项改革事项，压力层层传导，山西省一段时间政治生态出了问题。重组后的山西省委坚持好干部标准，建立激励干部干事创业机制、改革创新合理容错机制和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机制，为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形成了涵养党内责任文化的良好氛围。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孙大军： 在选人用人问题上，我们有信心通过我们这套工作机制不断吸纳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使我们党永葆生机和活力，使我们的事业代代薪火相传。 党的干部风清气正，事业代代相传，离不开涵养党内政治文化的营养剂。山西是文化大省、革命老区，从来就不缺优秀的传统文化。 这篇碑文是康熙24年2月15日。 在山西省方山县，于成龙故居已经成为廉政文化教育的基地。于成龙的第14代后人于方， 廉法廉匾，这6联是我国历史上就是廉吏最高的标准，天下廉吏第一，古今廉吏第一。 山西省坚持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右玉精神作为需要继承和弘扬的传统，不断挖掘于成龙、裴氏家训等在内的廉政文化资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智慧和精神内涵锤炼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山西省委还率先专门出台关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意见。目前在山西省，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政治风气正深入人心，不断进化的政治生态正影响党员干部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山西省委书记骆慧宁： 我们重点抓呀，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品格，坚守政治价值，把准用人导向，弘扬革命精神，注重领导带头，这6个方面。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以来啊，各级党组织呢正在不断的培厚良好的政治生态土壤。我相信啊，只要坚持下去，党章的规定就会不断地内化为所有党员的 自觉追求。 央广消息，第十四届世界华商大会昨天在缅甸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向大会致贺信。俞正声指出，世界华商大会已成为凝聚全球华商力量、展示各国华商形象、促进各方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为全球华侨华人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俞正声希望广大华商把握机遇，发挥优势，在互惠合作中实现自身事业更大发展，为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做出新贡献。 央广消息，2017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昨天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刘云山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并参观网络安全博览会暨网络安全成就展，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坚持网络安全和网络发展同步推进，把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利益作为网络安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网络环境。刘云山指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要用好网络安全宣传周这个平台，大力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使网络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要坚持依法管网治网，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加大对未成年人上网保护力度，切实保障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要加快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刘云山强调，各有关方面要各负其责，发挥优势，协同推进网络安全工作。互联网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广大网民要坚持依法上网、文明上网，做维护国家网络安全的积极践行者。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新部署，各级政府通过精准扶贫使数千万人摆脱了贫困。脱贫攻坚在行动，各地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加快脱贫致富步伐。请听报道。 地处太行山南端的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是革命老区，石窑滩村的村民一直徘徊在贫困线以下，但相隔仅500米的神龙湾村，村民的日子却过得红红火火，家庭年收入20-30万，同靠一座山，同饮一河水，两个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神龙湾村支部书记周海玉认为，要想精准扶贫，首先要找到贫根。 我说咱们要能成立一个党政组，把这些资源整合到一起，大村带小村，富村带穷村，强村带弱村。 2013年5月，神龙湾党总支成立，这也是平顺县第一个连村党总支，包含了周边7个村的党支部，各村的自然资源各有特色，打包到一起招商。2015年一下就引来了10亿元的投资。今年神龙湾旅游区开发建设项目已经入选山西省重点工程项目名单。周海玉和神龙湾党总支还希望把景区建设为5A级国家风景名胜区。 关键是就是你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些问题？你要认为它就是穷山恶水，那就会了。你要认为他就是这个零山修水，那就富起来了。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同样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县，楚王庄村有260名劳动力，其中超过200人外出务工，导致100多亩耕地荒芜。在脱贫攻坚行动中，当地开始实施党支部加 X 的攻坚行动，发挥党支部带头作用，将荒废的土地和山场组织起来，成立了秦皇岛市首家土地股份合作社，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转化为股权，统一管理。村党支部书记董武： 分红多的话，一家分3000、5000的。要是果园这块分红，一家分有上万的、1万的、2万的、3万的也都有。 董武说，巧用党建杠杆来撬动扶贫攻坚，就把曾经的扶贫软任务变成了攻坚硬杠杆。 哪怕只做一件为人们利益着想的事，他们都会常挂在嘴上，记在心里，也会觉得我们共产党好。可以说我们党支部现在成了村民的主心骨。 精准扶贫还要实现精准脱贫，目前信誉全市已建设了25家扶贫车间，解决了300多户贫困家庭就业。根据计划，今年内江西还将探索实施旅游扶贫、产业扶贫、电商扶贫等新路子，力争完成省内70万人脱贫、1000个贫困村退出和6个国家级贫困县摘帽的目标。 河南、四川、甘肃等地坚持搬迁与脱贫同步、挪穷窝与改穷业并举， 确保困难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央广记者李凡、刘涛、王岩报道。 河南嵩县地处伏牛山西，全县5万贫困人口，九成以上分布在深山区黄庄乡枣庄村，村民张宏伟一家七口人全靠他养的20只羊支撑着。按照嵩县的脱贫规划，老张这样的贫困户必须先搬下山为安置好他们。政府采用集中安置的办法，政府出资，不花群众一分钱。老张家分到了150多平方的房子。 哎呀，那心都痛没了，咱搬到街上住，新区新家。 为方便搬迁群众就业和产业发展，安置区都选在了靠城、靠产业园区、靠旅游点、靠乡镇的地方。黄庄乡党委书记石胜军： 配套设施、餐饮、后续这个延续工资伙食，就是他不想搬，但我要搬。他因为搬出来之后，他一切后顾之忧解除。 这种免费入住的扶贫搬迁模式已经在河南全省实施，到今年年底将有10万人住进新房。四川省编制了13-5异地扶贫搬迁规划，让贫困人口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在藏区巴塘县朱巴龙乡基里村，一条蜿蜒的乡村公路成为这里群众将土特产送往外地的重要致富通道。乡党委书记彭永军说，9.6公里的通村路和5.2公里的通户路彻底改变了乡亲们的观念。 公路呢已经到了家家户户，而且每家每户都买了车，主要引导老百姓转变传统的种秧的这种观念，引导老百姓参加这个务工，实现这个务工增收100多万，全村人均增收1100多元。 四川省立足地方资源，发展特色农业，已有58万异地扶贫搬迁的贫困人口，既能安居又能乐业。甘肃六盘水地区将异地搬迁作为脱贫抓手，累计异地扶贫搬迁11.1万户，48.5万人，极大的改善了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 砥砺奋进的5年央企改革报告今天播出第7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用改革和创新激发活力。采制央广记者刘楠。 在航天界有一句话，火箭的运载能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在采访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发展规划部副部长石小红自豪地说，通过不断的创新，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新一代无毒无污染高性能的运载火箭型谱，运载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大家耳熟能详的像探月呀、北斗工程啊，包括载人航天长7长5，也大家说胖5啊，那这些火箭呢也都是我们院的产品。那么后续呢，我们院还在向着深空探测方向发展更大运载能力火箭。 除了运载火箭这样的大家伙，航天科技集团还孵化了许多小而美的明星产品。例如集团公司11院利用航天气动技术研制的彩虹系列无人机，就成为我国高端装备领域参与国际竞争的一款利器。彩虹公司副总经理周乃恩介绍说， 它在型谱上比较齐全，我们这个起飞重量最小的2.5公斤的这个手抛型的无人机，到目前彩虹5起飞重量3.3吨的无人机，应该说这个综合实力包括国际的这个影响力已经有很大的知名度。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发起成立了航天投资控股公司，目前已经累计对外融资超过2000亿元，投资项目130多个。公司总经理张涛介绍说，其中既包括航天工程、彩虹无人机、中国核电、中国重工等重大专项高新产业，也投资了苏州口腔医院、美中颐和妇儿医院等贴近百姓生活的新项目，努力促进航天成果转化，服务国民经济。 大家知道口腔，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扫描一下，然后再 3D 打印就把牙给打出来，不用再像我们咬牙膜了，就是我们航天发动机的 3D 打印技术。 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故事，请听彭奶奶的幼儿园。采制央广记者姜文静。 从我的老幼儿园来搬过来。 湘潭老人彭继玉今年86岁，这是他在湘潭市六医院养老康复中心的4个年头。他喜欢把住养老院说成上幼儿园。 腰椎好坏了，站着也痛，坐着也痛。我媳妇是医生，我生儿子是医生，忙得不得了，就选到这里养老院，因为这里医养啊条件都有啊，他们也放心。 湘潭市六医院养老康复中心是湖南省内首家依托医院资源打造的医疗加养老机构。湘潭市六医院院长向明凯：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叫做居家式持续照料型的医养结合型老年公寓，从建筑布局上一厨一卫一阳台，有家有医有关爱。 在湘潭市有54万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8%，老龄化水平位居全省乃至全国前列。针对庞大老年群体的不同需求，湘潭市的民政部门逐渐明确思路，要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体系，医养结合要作为养老服务链条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一系列结合医保政策的改革试点之后，这种医养结合的模式很受欢迎。在今年7月，湘潭市六医院全新的康养大楼正式投入使用，新增养老床位700个，目前又是一床难求。在搬进新大楼之前，童奶奶有点担心入住费用会涨价，院长向明凯的一番话打消了他的疑虑。 这个养老是一个民生课题，这个定价一定要让老百姓觉得可以住得起还花得来。那么我们在定价上有一句最朴素的标准，就是叫做跟着保姆走。 所谓跟着保姆走的定价模式，就是参照当地的保姆价格来收费，医院通过精细化管理降低成本，再通过政府支持一部分、社会融资一部分的模式，让老人能以最低的付费享受到最好的养老服务。彭奶奶说，目前她每个月的费用2800元左右，比雇保姆还划算。 我这一辈子80多年的，就是住得疗养院这个4年多，是享清福啊，关心民生呐、啊，有实际的行动，有实际的效果，感觉到做一个中国的老人啊，是幸福的、光荣的。 2017年国家司法考试今天结束，这也是最后一次国家司法考试。按照中办国办印发的意见，明年将实行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参考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统计数据显示，有649000多人报名参加2017年国家司法考试，报名人数创历史新高。广东、北京、上海依然是排在前三位。由于明年将实行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报考条件和考试范围可能发生变化。一些考生希望能搭上这趟末班车。 去年差了10几分，也挺伤心挺难过的。如果要是把司法考试证拿下来的话，在找工作的时候就比较有竞争优势，可能是学法律同学的一种执念吧。毕竟这个证的含金量也特别高。 这个工作呀、啊、对法律的要求应该是越来越细，他通过这种学习能形成一种法律的思维，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明年开始，依据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参考人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于考试方式、考试内容的改革，司法部部长张军表示， 明年的考试啊，我们就要考虑更大范围的使用计算机考试，利用这种现代化的信息手段考核我们的考生。考试的内容也要呢体现4个全面的要求，突出改革，突出全面依法治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法学教育、法学的统一考试当中啊得到体现。 环保部本月正在对长江经济带沿线部分省份开展水污染防治专项督导。截至今年8月底，部分此前清查的长江水源地环境问题还没有完成整治。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从2016年5月开始，环保部在长江经济带11省区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执法专项行动，共发现490个环境问题。截止到8月底，429个已经完成相关清理整治任务。但环保部环监局副局长苏颖表示，安徽、江西等省份问题整治成效相对于其他地方较为滞后。 现在啊，还有61个问题还没有完成。进展情况来说呢，四川、贵州和湖南的总体进展的态势比较好，但是安徽、江西和湖北呢和云南4个省呢成效不够明显，是有进展了，进度不是很理想。 今年8月，环保部清查长江沿线非法码头和非法采砂时，还发现个别地方存在瞒报漏报饮用水水源区内非法码头情况。截止调查时，仍有11座非法码头尚未拆除。同时，一些地方水源地内存在非法养殖的情况也较为突出。安徽省淮南市3水厂、4水厂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均发现多个水产养殖塘体。环保部要求必须对相关问题建立长效解决机制。淮南市田家安区区长文建宝表示，将加大力度组织日常巡查， 建立这个信息源，建立巡查机制。对河里面还有一个小阀子，我们安排了专业人员专门在里面看，天天看。尽管这样，仍然还有几少老百姓在夜里偷搞，这个我们只要看到了，马上就给取消掉。 目前， 环保部正在以长江经济带为重点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水污染防治专项督导，饮用水源规范化建设正是其中督查的重要内容之一。苏颖透露， 这一次督查呢，主要从一个方面来进行，第一个是否按照一个水源地一套整治方案一抓到底落实情况，是否建立饮用水源地的管理档案，对环境违法的问题是否制定整改方案，对已完成的整治的问题是否清理到位，有没有反弹的现象，还没有启动整治的问题是否呢明确这个完成的时间。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尔林川村农民殷玉珍32年坚持不懈治沙造林，成就6万亩绿色生态屏障，创造了人间奇迹。央广记者金建军、内蒙古台记者李浩、白元报道。 走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中国防治荒漠化成就展厅门口显眼的位置，展出了中国6位治沙英雄的事迹，其中一位就是鄂尔多斯治沙标兵殷玉珍。市叫黄沙变绿洲，简短的7个字是支撑他32年植树造林的动力。殷玉珍 过去的话呢，一望无际的这个名沙，那为了生存呀，你能把树种活你也能活下来，你就得努力，你就得牺牲。 1985年殷玉珍嫁到鄂尔多斯乌审旗尔林川村一个叫井背塘的地方，当时那里漫漫黄沙，一刮风就有被沙子吞食的危险。为了生存，殷玉珍变卖了值钱的家当，开始买树苗种树，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经历过失败，遭受过不理解。 别人不理解，那别人咋说说就说吧，在沙漠里头只要咬住牙关坚持，什么都会成功的。 凭着这股韧劲儿，在挫折和失败中，殷玉珍摸索出治沙造林经验，30多年的坚守成就6万亩绿色生态屏障。如今他又成立治沙造林公司，建立起了玉珍生态园，在沙漠里种上了小米、西瓜、桃和杏，还建起了5000平方米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现在从转型发展来带动我们更多的造林大户，我们更多的人富才算富起来。 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殷玉珍的事迹和鄂尔多斯治沙经验被196个国家的代表所关注。刚果参会代表穆奈恩让， 对于女性造林来讲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工程，在中国看到一位女性在防治荒漠化领域做的工作，我们也会把您的经验进行推广。 强大的音乐家阵容，丰富的名曲编排，顶级的音乐享受。9月17号周日晚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节目将为您带来2016到2017中国爱乐乐团演出季精彩锦集，全景呈现音乐季优秀经典曲目，让您足不出户畅享国内外经典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新闻动车组，人社部公布140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京张高铁八达岭隧道掘进到5000米，公安机关严打不法人员利用白洋淀旅游牟利，哈尔滨举行918纪念活动祭奠731殉难者，请听报道。 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通过对受害者遗属寻访、取证及慰问工作，目前已有3位受害者在国家民政部成功申报烈士，也为固化731部队历史罪行做出了重要补充。陈列馆新闻信息中心副主任胡明红， 截至目前呢，我们根据各种史料啊，还有见证人的讲述，我们已经找到了40多位的受害者家属，并且呢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并将他们的口述证言呢形成了影像资料进行留存。 央广记者迟松哈尔滨报道。 在140项职业资格中，准入类职业资格一共有41项，意味着这类职业需要持证上岗，包括教师资格、法律职业资格、拍卖师、焊工、房地产估价师、会计从业资格等。人社部表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实施清单式管理，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目录之内除准入类职业资格外一律不得与就业创业挂钩。人社部部长尹卫民此前曾表示， 清理规范职业资格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就业的门槛，激发社会创新创业的活力。 央广记者马爽北京报道。 作为连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两大举办城市北京市和河北省张家口市的京张高铁，不仅是一条奥运交通专线，也是京包兰快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国际上首次采用时速350公里的有渣轨道标准建设的高速铁路。据中铁五局京张铁路项目指挥长陈斌介绍，目前隧道已安全掘进5000米，并顺利穿越了世界埋深最大的高铁地下车站长城站。 按照现在目前的施工状况，应该在2018年8到10月份整个隧道全线贯通。 2019年京张高铁建成通车后，北京城区到八达岭长城站仅需20分钟。央广记者郭淼北京报道。 白洋淀旅游进入高峰以来，部分不法人员为谋取利益，在临近高速口白洋淀景区周边截停车辆非法揽客，存在安全隐患。当地群众说，揽客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游客搭乘私船游览白洋淀。 他们这就是这个跑私船的这个地方是紧挨着景点的，那路边好多就是上岁数的或者妇女啊，他们就看见外地拍照就开始拦。 河北省公安厅保定市公安局驻雄安新区工作组综合组组长张铁龙告诉记者，工作组已组织3县公安机关出拳严打， 采取宣传钓鱼、实行巡查、打击查处等方式进行了联合整治。目前这种问题已经基本绝迹，下一步我们还将进一步研究长效工作机制，坚决维护好新区良好的收治安制度。 央广记者杜震雄安新区报道。 2017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昨天在山东烟台开幕。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指出，要从根本上夯实药品安全的产业基础，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 北京市住建委日前对外发布建设系统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根据方案，在今年11月15号到明年3月15号期间，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全部区域停止各类道路工程、水利工程等土石方作业和房屋拆迁施工等。 为期3天的第3届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昨天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拉开帷幕。 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昨晚在呼和浩特揭晓，邓超、范冰冰分获金鸡奖最佳男女主角奖，冯小刚获得最佳导演奖。 第8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第5赛段的比赛昨天在鹰潭龙虎山进行。 英国警方昨天在东南部港口多福逮捕一名与15号伦敦地铁爆炸案有关的嫌疑人。伦敦市警察局一位高级警员说，这次逮捕行动十分重要，但英国恐怖威胁级别仍将维持最高的危急级。伦敦西部一地铁站15号发生爆炸，造成约30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制造了这起袭击。 伊拉克基尔库克市南部昨晚发生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丧生，并有9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叙利亚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说，叙政府已先后参加6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最新一轮会谈就在叙境内设立冲突降级区达成协议。声明说，协议并不能使土耳其再续军事存在合法化。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江小晨、文琪，主播于芳、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